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8章斯内普最痛苦的记忆第107集 魔法布令自由高级调查官多洛雷斯简·乌姆里奇接替阿布斯·邓布利多出任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校长以上条例符合第28号教育令签名魔法部部长康奈利·奥斯瓦尔德·福吉 这个告示一夜之间贴遍了整个学校城堡里的人似乎都听说邓布利多在制服两名奥罗那位高级调查官还有魔法部部长和他的初级助理之后逃走了可告示上却没有做出解释哈利在城堡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听到人们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邓布利多的出逃尽管一些细节可能被传得走了样哈利无意中听到一个二年级女生深信不疑地对另一个二年级女生说福吉眼下正躺在圣芒戈医院里脑袋变成了南瓜但是其他消息却出奇的准确比如每个人都知道在学生中只有哈利和玛丽埃塔亲眼见过邓布利多办公室里的情形。现在玛丽埃塔还在学校医院里，所以哈利被那些想获得第一手消息的同学弄得应接不暇。 邓布利多，不久以后就会回来。 厄尼·麦克米兰聚精会神地听完哈利的描述，在上完草药课回来的路上自信地说： 我们上二年级时，他们没办法赶走他，这回他们照样办不到。胖修士告诉我， 他神秘兮兮地压低了嗓门。哈利、罗恩和赫敏只好探过身去靠近他，才能听到他的话。 昨天晚上，他们在城堡和场地里搜索他。后来，那个乌姆里奇想进入他的办公室，可是没办法通过滴水嘴石兽，校长办公室自动封闭了起来，他进不去。 厄尼得意地笑了。 看来他很是发了一顿脾气。 哼，我看他是一心想坐进校长办公室。 他们登上石头台阶走进门厅时，赫敏厌恶地说： 骑在所有的老师头上作威作福，是个愚蠢的自大狂，全是熏心的老。 喂，你真要说完这句话吗，格兰杰？ 德拉科马尔福从门背后溜了出来，身后跟着克拉布和高尔。他苍白的尖脸上闪现出恶毒的神色。 恐怕我必须给格兰芬多和赫奇帕奇扣掉几分了。 他拖长了腔调说： 你不能给机长扣分，马尔夫。 厄尼马上说： 我知道机长不能相互扣分。 马尔夫挖苦说。克拉布和高尔痴痴地笑了起来。 但是调查行动组的成员 什么？ 赫敏尖声问。 调查行动组，格兰杰。 马尔福说着，指了指自己长袍上级长徽章下的一个很小的银色 I 符号。 是一群精选出来的学生，都支持魔法部，由乌姆里奇教授亲手挑选的。总之，调查行动组的成员确实有扣分的权利。所以格兰杰，因为你不尊重我们的新校长，我要扣掉你五分。麦克米兰跟我顶嘴，扣掉五分，扣掉波特五分，因为我不喜欢你。维斯莱，你的衬衫没掖好，所以我要再扣五分。哦对了，我忘了，你是个泥巴种，格兰杰，所以扣掉你十分。 罗恩抽出了魔杖，但是赫敏把他拨到一旁，小声说： 别。 很明智的举动，格兰杰。 马尔福低声说： 新校长，新时代，现在老实点吧，傻宝宝波特，幼王。 他放声大笑，和克拉布和高尔阔步走开了。 他在吓唬人。 厄尼带着惊讶的表情说， 不可能给他扣分的权利，这也太荒唐了，会彻底破坏机长制度的。 可是哈利、罗恩和赫敏不由自主地朝身后巨大的沙漏转过身，那几个沙漏并排嵌在壁龛里，记录着各个学院的分数。今天早上，格兰芬多和拉文克劳还并驾齐驱，处于领先地位。就在他们的注视下，宝石向上飞去，下半截沙漏里的宝石数量越来越少，实际上好像只有装着绿宝石的斯莱特林沙漏没有变化。 你们注意到了是吧？ 弗雷德的声音问。他和乔治刚刚走下大理石楼梯，跟哈利、罗恩、赫敏和厄尼一起站在沙漏前。 刚才马尔夫几乎给我们扣掉了50分， 哈利愤怒地说。这时他们看到格兰芬多的沙漏里又有几块宝石飞了上去。 是啊，蒙太在课间休息时也打算扣我们的分， 乔治说。 你是什么意思？打算？ 罗恩马上问。 他没能把话说完， 弗雷德说。 因为实际上我们硬把他大头朝下塞进了二楼的乔石柜里。 赫敏看上去大吃一惊。 你们会惹上大麻烦呢。 在蒙太重新露面以前不会的，那可能要几个星期以后呢。我不知道我们把他打发到什么地方去了。 弗雷德冷冷地说。 反正我们决定再也不担心会不会惹麻烦了。 你们担心过吗？ 赫敏问道。 当然了， 乔治说。 我们不是一直没有被开除吗？ 我们一直很明白要在哪里画个界限， 弗雷德说。 我们偶尔也许会越过一个脚趾， 乔治说。 但总是在惹出大乱子之前停下来， 弗雷德说。 那现在呢？ 罗恩没有把握地问道。 现在嘛， 乔治说。 既然邓布利多已经走了， 弗雷德说。 我们认为出点大乱子， 乔治说。 正是我们亲爱的新校长罪有应得的， 弗雷德说。 你们不能这么干， 赫敏小声说。 绝对不能，他巴不得有个理由开除你们呢。 你还没有听明白吧，赫敏， 弗雷德笑着对他说。 我们再也不关心能不能留在这里了，要不是决定先为邓布利多做些贡献，我们马上就退学。 所以总之，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第一阶段即将开始了。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会去礼堂吃午饭，那样老师们就会看到你和那件事一点关系也没有。 和什么事一点关系也没有？ 赫敏不安地问道。 你会看到的， 乔治说。 现在快走吧。 下楼去吃午饭的人越来越多，弗雷德和乔治转身离开，消失在人群里。厄尼表情很慌乱，嘴里嘟弄着变形课作业还没做完什么的，匆匆跑开了。 你知道，我觉得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赫敏紧张地说。 免得…… 对，没错， 罗恩说。他们三个朝礼堂大门走去，但是哈利刚刚瞥见在白天的天花板上飞掠的白云，就有人在他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他一转身，发现自己几乎和管理员费尔奇脸对着脸。他急忙向后退了几步，觉得最好还是从远处看着费尔奇。 校长想见你，巴泰。 费尔奇不怀好意地斜眼看着哈利。 不是我干的。 哈利想着弗雷德和乔治的计划，傻乎乎地说。菲尔奇无声地笑起来，下巴上的垂肉颤抖着。 做贼心虚是吧？ 他喘息着说。 跟我来。 哈利扭头瞥了一眼罗恩和赫敏，他们两个都显得很担心。他耸了耸肩膀，跟随菲尔奇迎着潮水般涌来的饥肠辘辘的学生走回门厅。费尔奇似乎心情特别好，他们走上大理石楼梯时，他断断续续地小声哼着歌。他们来到第一个楼梯平台上时，他说： 这里的情况都在变，巴泰。 我看到了， 哈利冷冷地说。 你知道，我跟邓布利多说了好多好多年。 对你们太宽厚了。 菲尔奇说着难听的轻声笑了起来。 要是知道我有权利用鞭子打得你们皮开肉绽，你们这些卑鄙的小畜生就再也不会扔臭蛋了，是吧？要是我能吊住你们的脚脖子，把你们倒挂在我的办公室里，就再没人打算在走廊里扔狼牙番茄了，是吧？等到第29号教育令也生效，巴特，我就有权那么做了。他还请求部长签署一道命令，驱逐皮皮鬼。由他来掌权，这里的情况会大不一样。